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就是最近的教会是由祷告开始的教会，就是由一个一般的没有受什么教育的老人弟兄姐妹，他们就开始了那间的教会。那间的教会呢，从世界第二次大战，就是日本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个祷告的这个事工，就是有一间的祷告所。而在那当中呢，我看到神的能力哈，就是看到很多被鬼附的被赶出去哈，病就得医治，甚至要死的人呢都复活起来了。所以呢，在这60多年当中呢，看到神的大能，神的荣耀在那间的教会，那神就把我们放在那间的教会。我自己本身呢是长老会在新加坡长大的，那么我就在三一神学院，神就是生命当中就是很奇妙的安排哈，我们就认识了，然后就一起在那个地方服侍。而在那个地方呢，看到神给我们学习很多哈，就是看到神的能力，很多被捆绑的就得释放。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跟着那些没有受什么教育，他们10多个人可以唱10多调的那种，唱诗的时候鬼也怕的哈，就被赶出去的哈那种。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呢，就神就不断的让我们学习。而在牧会的当中，因为非常的很繁忙哈，连半夜的时候，他的猪生病了啦，这个鸡生病了，有时候叫牧师去祷告的那种哈。所以呢，很繁忙的当中呢，神还是给我们有机会，有这个恩典跟他同工，就是在许多被鬼附的啦，被辖制的呢，就看到神自己工作哈，看到很多的被释放。那么就在2004年，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有他的计划，他就让我们在还没有离开2004年，没有离开清福堂卫理公会的时候呢，神给我们在7年的里面呢，神给我们更大的一个训练哈。等一下牧师会跟你们分享这个见证，而这个见证，这个姐妹的生命里面，神再一次的给我们提升神的，看到神的能力是那么的大哈。那么这个是姐妹的生命当中呢，有一个非常强的引垒，等一下我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引垒。那么这个引垒也是今天晚上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而他愿意顺服神的时候，他愿意信靠神的时候，结果呢，在7年后他被释放了，才被完全的医治了。那么今天他神也大大的使用他。那么那我们就在2004年开始就提早退休，56岁的时候牧师就退休，直到今天11年里面，神就不断的医治号召我们，医治的给我们机会恩典，让我们能够跟他同工。所以呢，我们就在特别专注在医治与释放。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晚上呢，跟大家来分享在医治释放的里面，神给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强的这个引垒，就是不饶恕、怨恨，接下来就是苦读。那这个的引垒，那我先讲还没有开始分享，牧师还没有开始分享之前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两个见证。在几年前我们到印尼去参加一个特会，那个时候是9月份。那在一个特会里面，那我们就分享。所以在分享的时候呢，忽然间呢，就有一个姐妹，她就是就这样喊起来。那我就也吓了跳一下，然后我就看哇，那个姐妹就在那个座位那个地方呢，就喊啊滚啊，然后就哭啊这样。后来弟兄姐妹就把她带出去。那么聚会完了以后呢，我就跟另外一个女牧师一起来服侍她。而服侍她在问她的过程当中，调查她的背景当中，原来呢这个姐妹呢 拜的很多的偶像，不但拜了很多偶像，他呢在一个很破碎的家庭出来，他们就是说他在很小的时候，他在家里面没有得到爱，他总是感觉到父母都好像说跟重男轻女，很虐待他，骂他，打他，所以呢他很希望能够很快的离开他的自己的家庭，所以呢他就很快的就嫁到认识一个丈夫，然后一个男生就嫁了，然后就在这个跟丈夫在一起的时候呢，还加上他的家婆，还有呢他的小姑哈，还没有结婚的小姑跟住在一起。那这个姐妹呢，她说她恨她的家婆，她的小姑，她说他们就是偏偏要对她针对她，然后常常骂她，常常欺负她，所以她就是感觉到她是抬不起头来做人的那种，所以在这个家庭里面，她觉得她没有地位，所以呢，她心中充满了恨，充满了那种的苦毒，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很恩高，圣灵很大的同在的里面呢，他被触摸，然后他就发作了。所以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就跟他带领他告诉他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耶稣说你要从心底饶恕那些对你不好的人，伤害你的人，因为伤害会带来生气、怨恨，然后苦毒，然后就给魔鬼留地步。然后呢，他愿意，他知道说这是神给他的一个释放的管道，所以呢，他愿意，然后他就认罪，然后就宣告与这个怨恨家婆、小姑切断关系，然后就。我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那个怨恨苦毒的灵离开他。所以当那个时候呢，他也是挣扎得很厉害，在喊，在发抖，然后在哭，然后那个怨恨接着怨恨进来捆绑他，那个伤害进来捆绑他的那种苦毒怨恨，就那个灵呢就完全离开他，然后我们就离开了，我们就回到马来西亚。第二年呢，我们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呢，哇，看到这个姐妹呢，哇，好不同哎，哇，很美，很漂亮，脸会发光哦。然后我就说：“咪咪啊，你怎么越来越美？”她说：“是啊，你看我多美哦，真的是很漂亮，很美，很光的。”当一个人怨恨，当一个人有心里不舒服的时候，他心里充满了愁苦，然后他整个脸呢都是阴阴沉沉的。但是这个姐妹呢？很不同，他就告诉我这个见证。他说：“你知道吗？九月我从营会回去以后，我虽然说我饶恕我的家婆，但是好像是口头上饶恕而已。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都是如此。圣经教导我们说要饶恕，哦，我就饶恕了。但是有没有从心底饶恕呢？结果他说，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在12月24号的晚上。”报佳音队就到他的家来报佳音。那个时候呢，他的家婆跟这个小姑都还没信主，所以报佳音一来到他的家的时候呢，他就家婆跟姑姑呢就关在自己的房间，然后报佳音队在唱诗，然后他们分享之后呢，这个姐妹她说她在当时呢，她感觉到心中一股的能力催逼她说，你要去跟你的家婆跟小姑跟他们和好。然后哇，他心里充满了那种的那种的催逼感啊，所以呢他就好像要把面子撕下来，他愿意顺服，他就走到家婆的这个房间门，他就敲了门，然后里面说进来，他就开了门进去。当他走进去的时候，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心中看到他家婆的时候，那股恨没有了，而心中涌出的是一种的爱，一种的接纳。所以他跑过去就抱着家婆说：“妈妈，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哇，那个家婆呢听到这样傻了，然后呢他也流下眼泪，他也抱着他的媳妇说，咪咪，其实我也对不起你，从你进我的家门我都对你不好，对不起。然后他也抱着他的小姑，也跟小姑说对不起。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说他跟他家婆那个关系在一起再一次修补了，再一次和好了。所以 他对家婆那个整个的那个眼光，哦，不是那种过去那种怨恨那种的，不能没有办法接纳，看到他很生气，很要几乎要把他吃下去的那种的感觉完全没有了。这是因着他听从耶稣的吩咐说饶恕，当他愿意饶恕的时候，那种耶稣来的那个能力，哈，医治的能力就产生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这是耶稣基督释放医治的能力彰显的。另外一个姐妹呢，就是在，我们去到，这个东马的沙巴，就一个在一个的，聚会里面，那个姐妹从早上九点就是一对一的服侍，哦，这个姐妹很漂亮，哦，她是做美容的，她来的时候她是三十多岁的人，她来的时候她就跟我讲故事，她说她跟她的丈夫原来是白手起家的，丈夫很辛苦的时候，她跟她结婚的时候，两个人就是她就扶持着丈夫，帮助丈夫。但是她说当丈夫，事业有成的时候，他们家庭也很好，房子也很大，车辆也很大，一切都很好的时候呢，在三年前晴天霹雳，她发现了一件她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就是她发现那个她所爱的丈夫有了外遇，而不但有外遇，而且有了一个十七岁的女儿，跟另外一个 女人所生的十七岁的女儿。所以当她知道以后，她整个心她说破碎了，全部破碎了，而且她说她心死了，对这个丈夫她心死，而且她告诉我，她说三年来她恨她的丈夫恨到一个程度呢，她说她每天咒诅她，咒诅她说她走出去的时候最好给车撞死，叫她不得好死，哇，一切咒诅的话都从她心中涌出来。所以那天九点来一直跟她祷告，一直为他祷告，他也，一直祷告的过程当中，他就也是在地上捶恨捶生气，然后地上滚哭喊，这些都是 内心的那种被伤害带来的那种的，那种的愤怒，然后那种苦毒，啊，到下午五点，哦，还是没有办法，哦，还是那个他没有办法得释放，还是在那边挣扎。所以第二天九点又来，继续祷告，到最后呢，这个姐妹她愿意完全的顺服，她说主啊，我不愿意过这样很痛苦的生活，我不要，因为我知道我恨的时候 我也不好过，我很痛苦，我生不如死的那种痛苦。所以她说主耶稣，我愿意顺服，我选择饶恕我的丈夫，虽然我真的不可以，但是我愿意顺服来祝福他，祝福我的丈夫，我要宣告我爱他，我仍然爱他。所以当我们继续为他祷告的时候，神完全医治他，释放了他。过了三天以后，我们回到那间礼拜天就到那间的教会去崇拜，他就在那边做招待，然后就走过来说，师母，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当我回到我家的时候，我看到他，我的丈夫的时候，我看到过去 我这三年来我看到他，我真的是要真的就是要掐死他，要打死他，那种看他的很丑陋的脸，他 他说 我真的看不下去，但是、哦、我回到那边回到家的时候，那天很奇妙，我看我的丈夫的时候越看越可爱，越看越 handsome。 他说哇，他说哇，那种爱就涌出来，哇，我就能够接纳他。我过去虽然我知道，我也记得 他所对我所做的，但是这样的事情不再受伤害了，不再有伤害了。弟兄姐妹，这就是因为选择饶恕。耶稣说从心底饶恕的时候，耶稣释放的能力，医治的能力就彰显出来了。所以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所以在我们的侍奉 这十多年来全时间的侍奉在那边，我们也真的是看到耶稣基督的那种的力量能力、啊、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不是我们能做的，而是神自己、工作的。哈利路亚， 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心里感觉很兴奋，今天第一次来到这里，蒙了Dr. Guang、Mrs. Guang 来邀请在这里、来证道。其实今天晚上是那个林英伟牧师在这里讲，所以那天在他教会祷告的时候，他说、哎给我个机会。 我一直拒绝、盛情难拒，所以我就说 OK 给我来，刚好今天晚上有这个时间，所以我们来了，来了这个找这个 Dr. Mrs. Ray 一起吃饭。这个饭、Dr. Mrs. Ray 就带我过来这边。也感谢主，看到一年多的这个教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在这里聚会敬拜神，真是感谢神、我们的神真是很好、他爱我们，也透过 Dr. Guang 的服事，我相信带给大家很大的祝福、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那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需要爱的时候你就爱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就刚强我们，当我们在怨恨苦毒所困绑的时候你就释放我们，就医治我们。主啊，你受的鞭伤我们就得到医治，主你的十叫我们得到神，主啊你的这个一切的痛苦，主啊叫我们得到喜乐。主啊你真是美好，我们敬拜你，我们相信你，我们领受你的救恩，那是一生当中最大的祝福。主，今天晚上在这里，愿圣灵继续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都愿意遵你的这个话语、来行出在我们的 生活里面，使我们真是能够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这个走天国的道路。主耶稣宝血永远是有能力来洁净我们，分别我们为圣，但愿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瑕疵，没有任何的这个罪恶、让我们真是能够与你建立美好的关系。感谢主，赞美主，愿你自己在我们当中运行掌权，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明白你的话语，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读这节经文，耶稣所教导我们的话语，一二三。这是耶稣的智慧，对不对？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创造主，他明白了解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什么。那今天呢，耶稣要在这个关于饶恕方面啊，真是给我们知道说，假如我们不饶恕，天父也不饶恕，哇，那是真是很可怕的事情。但天父不饶恕的时候，我们进不了天堂了，对啊。当我们饶恕的时候，天父就饶恕我们，他就接待我们进入他的天堂。哇，然后假如我们是因为、一个不饶恕的缘故啊、被拦阻进天国，那这个是终身的遗憾，对不对？走到天堂的门口，天使说你不能进来，因为你心中有恨，那怎么办啊？那个时候悔改来不及了，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趁着我们有机会的时候要听耶稣基督的话，这是耶稣真正的，他从天上来，他也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创造主， 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说老熟人，天父也饶恕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其实这个饶恕实在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需要的一件事情，不过很难做到，真的很难做到。当我们被一个人伤害的时候，你说讲很容易，做不容易，对不对？真的很痛苦。明明你被伤害了，你的钱给他骗掉了，你说还要饶恕他，不是便宜了他，哪里可能饶恕他？不可以，我要恨到他死，死我都不要看他，对不对？常常我们有这样的这种内在誓言，我又犯了一个内在誓言的捆绑，哇，那更糟糕。所以一个罪会连累的很多的罪出来，一大串的罪在背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生命过得真的很痛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真的要听耶稣基督的智慧，哦，饶恕人，天父就饶恕我们。各位弟兄姐妹，这个饶恕，这是饶恕人的这种这个伤害我们的罪啊，伤害我们的罪，就是在这个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常常会伤害，所以关系的伤害产生恨，产生恨。那这个也是魔鬼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诡计，在我们人间与人这个关系里面的产生破坏的时候，这个恨就来，恨就来，魔鬼就进来，魔鬼借着恨进到我们里面，大大的捆绑辖制我们。那这个关系方面有几方面呢？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我们与神的关系受破坏，人与神的关系受破坏。今天亚当夏娃犯罪，跟神的关系破坏了，所以神说你已经人吃了这个生命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你就会死，那就是跟神的关系破坏了。因此神在那个时候开始就为我们预备耶稣基督这个救恩来到我们的身上。那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因为神没有答应他的祷告，因为神没有帮助他，他感觉到神没有听他的祷告，没有帮助他，所以会恨神，会生气神。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中间有没有恨神的弟兄姐妹？没有哦，那是很好。但是有一些我们所经历的那个是太严重了，现在不来敬拜神，一直怪神，一直埋怨神。为什么？一个姐妹，她的妈妈在家里面被人杀死了。这个姐妹以前的很热心，是我一手带上来的，跟她一起查经祷告，她也教主日学，都很热心的服侍神。她大学毕业了以后就到新加坡去做工，她跟她的妈妈的关系很好，因为她家里只有一个女儿，所以这个关系非常的亲密。那么这个妈妈呢，她要收留一个侄儿，她的侄儿在家里面，这个侄儿才13岁，那么她很叛逆，她的这个哥哥呢管不了她，所以叫这个姐姐呢这个妹妹呢来帮助这个儿子，那么把他带到家里面。那有一天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侄儿呢就拿了这个刀把他的姑姑杀死了。哇，死的时候死得很惨，这个颈项都差不多给他砍断了，小小的一个孩子这样将他姑姑活活的杀死掉。所以这个是晴天霹雳的事情，所以这个女儿很难接受，说神啊，你没有保护我的妈妈被这个侄儿打杀死了，所以非常埋怨神。他认为神要每天做他的妈妈的家嘎要保护他他也没有想到 是因为他家人的忽略，这个孩子这样叛逆，他妈妈能够应付得来吗？能够帮助他吗？没有估计到他妈妈没有这样的能力会帮助这个孩子，所以就出了意外。因此这个姐妹哇一直恨，很多人劝勉她鼓励她，她都不接受，她已经对自己说我不要信耶稣基督了。所以这样的这个怨恨神，各位弟兄姐妹，那我们为她祷告，希望有一天她明白过来，圣灵关照她，神也给她恩典，那有一天的时候可能她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神一定会他开一条路叫他再回到他的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受伤害，我们会离开主，因为感觉到神没有帮助我，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没有保护。各位弟兄姐妹，若是我们有这样的状况，我们的祷告不蒙应允，不蒙成就，那我们恨神的话，那这个伤害在心中，我们亏损的是谁呢？不是神，神永远是一样的，他的爱永远没有改变，他的恩典就是够我们使用，他的能力没有缩短。今天亏损的是我们自己，所以魔鬼借着这样的这种机会会在我们耳边告诉我们，你看你的神不会帮助你的啦，你信他没有用的啦。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样的思念，这样的声音来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更要谦卑地回到神的面前。假如我们有受伤害，我们恨神的话，我们要饶恕神，我们做一个祷告，神啊，我很恨你，我很恨你，现在我愿意饶恕你啊，跟恨神的关系全部砍断，有这命令恨神的灵离开我。那求主耶稣借着你的鞭伤，因为我在这样情况下受伤害，求你医治我。那宣告说，神啊，你是永远是一样的，你爱我爱到底，是因为是我自己不好，是因为我自己误会了你，求你赦免我恨你的罪。所以我们要做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们这个伤害就会得到医治，得到释放，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再次建立起来。神永远不会抛弃我们，当我们做这样祷告的时候，乃是因为我们自己要改变过来，神永远是一样的，我们回到他身边，他仍然伸开他双手来拥抱我们，说孩子回来了，终于你明白了，我还是爱你的，我还是接纳你，你还是我的儿女。第二就是人与人的这种关系的破裂。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人是在家里开始的，生命从母腹开始生下来又成长，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父母兄弟姐妹是我们最亲密的关系，也是最这个洁净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环境。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很多人就是因为家庭的缘故而遭受了很多很多的伤害，因为可能我们对神的这种关系不好，而不真正的认识我们这位神，没有真正的爱我们这位神，也没有守他的真理，也不认识他的真理，而真理而没有释放我们得到自由。所以很多的人呢，就是从家庭里面领受了很多的伤害，很多领受伤害，有的时候就从母腹开始受伤害。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要讲这个家里面的伤害呢，会讲很久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是要简述这个伤害是从家里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真不饶恕这个家人的话呢，我们的关系真是很糟糕，到外面去呢，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不好的那是已经受了破坏，里面已经受伤害了。很多人就是从母腹开始受伤害，被拒绝受伤害，有的这个 孩子这个妈妈怀胎以后呢想多胎，这个孩子就受伤害了，胎儿就受伤害了。有的是领养的哦，这个被拒绝了，生母不养他，叫别人来养他长大，所以他知道他心里深处就感受到这个不是我真正的生母生父哦，所以呢他心里面已经受伤害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伤害啊，所以领养的孩子很叛逆啊。那么还有呢，就是父母分开了，离婚了，或者分居了，或者在家里常常吵架啊，父母常常吵架啊，这个或者是打架，丢来丢这个用具丢来丢去，彼此伤害，谁最大的伤害？儿女最大的伤害。所以在这样环境长大的孩子呢，心里面充满着这个伤害，伤害产生这个恨，恨父母啊，生我没有好好爱我，你生我没有好好养我，生我没有好好保护我，哇，这种恨在心里。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所以今天在家里面，有的是因为偏心，父母偏心，哦，多爱男的，少爱女的，女的就受伤害。哦，有的时候呢是爱小的不爱大的，哇，偏心造成的伤害也是很严重。所以这个成长过程当中，这些呢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呢，心里面充满了这种的伤害的时候，那种不知不觉啊，在身体的状况，在这个人际的关系的状况里面，都会受到障碍。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人这个关系的受伤害的时候，这种恨在心里啊，我没有去处理的时候，在一生当中啊，我们都很难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的工作的果效也受大大的影响，哦，这个我们不想会做很大的事情，因为心里面已经有这个借着伤害进来的这个怨恨的灵啊，造成我们受很大的拦阻。所以今天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饶恕。所以我们明白过来的时候，哎呀，偏心无所谓，哎呀，父母也是人，他也有他的软弱，他们也他的伤害。所以我们选择饶恕啊，让耶稣基督来医治我们，来帮助我们。那么可能因为家庭里面产业很多，父母分配的不公平，哇，也产生了伤害，哇，这个兄弟呢就上法庭去啊评断，哇，这种伤害骨肉之亲而产生的这样的这种伤害，那种的怨恨实在很大，比别人比朋友更糟糕。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事情。那死亡也会造成这种的伤害，人与人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我在这个几十年做牧师啊，这个主持了很多很多的丧礼的当中啊，我们发现在丧礼里面哭得最凄惨的是谁啊？那些不孝子，就是他在父母健在的时候常常不听父母的话，骂父母怪父母，忽然间父母或者父亲或者母亲忽然间死掉的话，那个孩子是哭得最惨的，因为他感觉到哎呦，没有机会跟父母说对不起了，他已经走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种的伤害，所以这个是怎么样对自己受了伤害。所以妈妈或者爸爸走了，给这个孩子带来的极大的打击。我们就认识一个亲戚，他是以前是黑社会的，妈妈很爱他，但是他总是不听妈妈的话。忽然间有一天妈妈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跌倒，过几个小时就死掉。哇，他真的哭得最惨。妈妈买账很久以后，我跟他谈话的时候他还在哭，我了解他。所以让他在这样的时光里面呢，受了伤害的，慢慢让神借着耶稣基督鞭伤来医治他，来帮助他度过这样的日子。所以他在新加坡做工，他每逢回西雕湾的时候，他一定跑去妈妈的坟墓那边去看妈妈，他已经死了，有什么用？没有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趁着父母健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孝敬父母，这是神的第一个 第四个诫命，那我们要好好的孝敬我们的父母。好，这个死亡也会带来这种的伤害，而产生对自己的自责、内疚等等自我控告。那在职场上也是如此，我们很多时候被忽然间被搁置了，尤其是在这种经济状况，我们的马币越滑越低了，对不对？哇，大家就感觉到很白屋都涨了，生活很痛苦。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公司也亏损了，可能要裁员，或者忽然间被搁置了，我那种的伤害，恨老板，为什么那个比我更差的不搁他会搁我？哇，那个真是受不了，这种的伤害，恨老板的罪，或者被欺压，在公司里面被欺压，被人欺负，你是基督徒，人家会常常讥笑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基督徒，哎，你多做一点工作，你不可以埋怨哦，等一下得罪神哦，哇，用这样的手段来压我们，所以被欺压。升职的时候，明明他的这个工作的年龄比我少，他先被升职了，我却没有被升职，哇，受伤害了，所以心里非常怨恨苦读这个老板，也恨这个同事。生其心也是如此，在一般上我们都会遭遇到种种的这种的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带给我们的伤害。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记得在这样的关系里面若受伤害了吗，我们要记得一句话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当你没有被升职的时候，说感谢主，主啊，你要操练我，你要考验我，让我更有多爱，来爱这个比我年轻的被升职，我要祝福他，哇，你就很喜乐了，你不在乎这些，你有耶稣基督比一切都好，在老板的眼中，或者以后呢，在个过程当中，你会比升的跳两级，比这个人更高级。所以这是神会这样做的工作。你想起约瑟在埃及的时候被关监牢，这是冤枉的，而是我们的话，我们也是会埋怨，但是约瑟还是顺服神，以后就提升他成为埃及的宰相。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在主里面，人与人的关系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会带给我们伤害的，我们就要马上要一个这个祷告，要寻求神，让这句话来到我们心中，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不至于受伤害而产生怨恨，不让魔鬼进入我们里面，我们马上拒绝他，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我不可以再处在这种怨恨苦毒里面，让我们生命不管是怎么样情况之下，总要在主里面靠主常常喜乐，走主天国的道路，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别人的帮助，别人的力量。我们吃亏一点不要紧，神知道，神会报答，神会提升，神是叫我们抬起头挺起胸的神，阿们。所以我们不在乎这些，只要我们忠心自守，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让神的名字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阿们吗？明白吗？婆媳的关系也是很重要，好像刚才师母所做的见证，做婆婆的，做家婆的，不要太拿权哦。我们要谦卑一下，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所有的，来接纳我们的媳妇，来祝福我们的媳妇。做媳妇的，不要嫌婆婆啊家婆啊，因为我们都有个人都有个人的性格吧，思想意念，我们只要以主爱来彼此接纳，彼此建立好的关系，阿们吗？ 那这样我们就不会伤害，对不对？就好像耶稣说我们要饶恕，虽然有时候啊，舌头跟牙齿都会咬到，对不对？但是咬到的时候说啊，你坏蛋，我舌头把你割掉，谁亏本啊？我们自己是个亏损。所以今天耶稣教导我们是最好的，所以有主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在主里面真是要按照耶稣基督所说的，有伤害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鞭伤，让耶稣基督鞭伤来医治我们的伤害，阿们吗？我们医治不来，夺得冠也医不来啊，这种的伤害只有耶稣的鞭伤能够医治我们心里的伤害啊，明白吗？这个情绪的伤害，感觉的伤害，哦，这个只有耶稣的鞭伤能够。所以耶稣身上受了39鞭的鞭，每一个鞭都有他的医治的能力，在某一个病痛上，哦，在肉体上，在情绪上，在我们感觉上。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是非常的齐全，哦，因为他是神，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所以他都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预备好了，我们只要伸手去拿，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就领受了，我们就得到了。好，最后一个伤害是这个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自己与自己的关系，我们有时候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哦，特别在年轻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恋爱的时候那是最甜蜜的啊。哦，月亮就可以把它拆下来，可是呢，这个什么还哭是浪哦，但是还没有哭是还没有浪，我们已经爱情没有了哦。那时候怪谁啊？哇，那个时候就很伤害的，对不对？那么有的男的就说，女人都是坏蛋，我不要，以后就不要再结婚了。真的有这样的人哦。我们看到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哦，哇，其实他不是没有钱，他职位也是很高，我知道的是一位是做校长的，是因为一次的失恋他永远就不结婚了。我不知道还是在等就那个姐妹回来还是什么。可能的，但是那个姐妹也结婚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种呢，内在誓言要破除它，不然一直捆绑着我们。所以这个是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自己这一关过不了啊。那么对姐妹方面呢，哇，有的会自暴自弃，那个伤害这个是很大。那么姐妹可能我们遇到的这个做医治释放一对一的服事的时候，哇，这些东西都很多，这些事情很多。自己的这一关过不了，自暴自弃，自暴自弃做什么？就是勾男人啊，到处勾男人啊，勾了以后跟他亲密啊，就把他放掉了，给这个男人去生气，给这个男人都受伤害，这样的报复，一个这样。那么他得到什么？他就我很爽，这个男人又给我伤害到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到后来这样的姐妹呢是最痛苦的姐妹，永远没有快乐的。所以今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社会里面太多这样的事情了，所以我奉劝在这里的姐妹们弟兄们，我们要知道说真爱要等待，阿们吗？真爱要等待，等到结婚那一天我们才来亲密，明白吗？所以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不能接受自己，所以太过痛苦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那么这个有时候就因为这样，姐妹们就感觉到自己很肮脏，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一直感觉很自卑，一直内在内疚自责，很痛苦的过日子。感谢主，这些姐妹们能够回到耶稣的面前接受医治释放，哇，她身上的锁链被断开了， 的智者被释放了，伤害得到医治了，感谢主，那个恨拿出去了，饶恕了，祝福了，再过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我们的旧事情，我们一定要把它交给主耶稣基督。若这些旧事不交给主耶稣基督的，我们一生就感觉到很痛苦。在美英国有一班的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学家，他们组织起来在研究人的一生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他们就发现零岁到六岁这个是黄金的时间，如果在这个零岁到六岁没有好好的帮助这个孩子成长的话呢，这个会影响他的一生。可能这样的人呢，在成长过程当中事业一直不会成功，身体一直有病痛啊，不能顺利亨通的做事情啊，经常会遇到意外的事情，这些的事情会在这些孩子身上产生啊，这个显出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也证明了我们在医治释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回到母腹，回到童年的这个时代，有没有受到严重伤害。我们知道我们华语一个成语说目如耳然，目如耳然就是说我们眼睛在看，耳朵在听，我们身体上在感觉父母的表现如何。那假如这对父母呢，以前被他的父母受很严重的伤害，他会伤害在他自己所生的孩子身上，这种会重复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这样情况之下，当一个孩子你看他犯一点小错误，爸爸可能把他绑起来吊起来打，管教他，要不管教以后不得了，其实他这样的管教了以后更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孩子受了伤害，这种的伤害已经进入他的记忆，这个在记忆里面不把它放出来的话呢，不让耶稣基督来医治的话，肯定这个孩子呢前途真是很暗淡啊，不能够成就大事。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这种会流传下去的，若我们不把它砍断，交给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为我们背负，为我们医治，为我们释放，那我们就很痛苦，人生觉得真的走起来不容易。所以今天愿主帮助我们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我们不饶恕的后果是怎么样呢？饶恕就是要放下，无论我们在童年或者在母腹里面，我们知道以后受了怎么大的伤害，我们都要放下，都要去选择饶恕，让我们过的生命呢更加的轻松啊，更加的美好，更加的自由，不受限制。所以我们在不饶恕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感觉意志和记忆都受影响。这个是什么？这是在我们魂的层面，就是情绪感觉意志和记忆呢，就是我们的魂的这个成分啊，在这几个方面。所以这个魂的层面就产生很大的问题，那尤其是我们的记忆啊，在记忆里面已经有了这个被伤害的记忆啊，被拒绝的伤害，言语的伤害，或是期望失望的伤害，全部记录在我们记忆里面，好像我们电话一样哦，好像我们电脑一样，全部在里面。今天我们要拿出来把它 delete 掉，把它删除掉。谁能够删除呢？医生不能删除我们的记忆，只有耶稣基督，我们的创造主，我们的救主，他有权柄能够消除我们这个记忆伤害的记忆，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这种 魂的层面就健全起来。所以在这个以弗所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圣灵进入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心里的力量刚强了，心里的力量就是在魂的层面，让我们能够刚强起来以后，那么我们就得医治得释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过得很平稳的生命，我们生命就 很享受。哦，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也说，我给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所以我们需要这个自由，不受任何的限制，不受这些伤害的这种的限制，让我们完全的以医治而释放出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认识真理，真理就给我们的自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的话实在太重要了，因为它是灵，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吸收大量的吃圣灵这个圣经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就强起来。可能这圣经的话语进到里面的时候，这些伤害的记忆也给这个圣经的话语呢消化掉了，转化成为一个很积极的人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假如我们不饶恕的话呢，会产生这样的这种的后遗症，那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受影响，建立不起来。我们想跟神亲近，亲近不来，会受拦阻，魔鬼会借着这些伤害、怨恨、苦毒和这个愤怒把我们拖拉，给我们一个拦阻，叫我们不能够真正的亲近神。口头可以，思想可以，但是我们心要亲近的时候，马上就会受拦阻。所以我们有时候走这个天国的道路，说哎呀，我做基督徒为什么做得这样辛苦，真正的不会享受到圣经里面所应许的我的喜乐，应许我的这个丰盛，很难享受到。那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些伤害产生的怨恨、苦毒跟这个愤怒，魔鬼就借着这样来拦阻我们，来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那工作上的效率我们也受影响，心里面有苦毒、有生气、有怨恨的人呢，很难有很好的果效，每天头痛啊，是吗？胃不好，睡不好，口味不好，那有精神啊？没有精神，那工作肯定是不能够，驾车驾一下就睡觉了，躺下来又会睡不着，真的很矛盾，对不对？啊，真的很气煞，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做基督徒为什么还是这样？很多有这样的 complain。 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因为我们有受伤害而没有得到医治，没有饶恕的结果是这样的。求圣灵帮助我们，关照我们。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饶恕带来什么呢？好，我们请看，饶恕带来祝福，这是耶稣的机会，正是耶稣可以给我们的祝福。什么祝福呢？我们来读这两节的经文，一二三。阿们。真的，我们受伤害无法医治的，这个伤害太过重大了。比如说一个女孩子被强奸，你说会不会伤害很大？对，假如你被人骗了10000块或者10万块，你心里面感觉怎么样？每天会记住那个人，对不对？晚上的时候睡不着，又拿出来骂骂骂骂骂骂，为什么还不还我？骂了以后又放回去。你说这种伤害大不大？真的很大。哇！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同的伤害，不同的层面的伤害， 那 在这个伤害里面所产生的怨恨、苦毒跟愤怒呢，我们一定要解决它，一定要听耶稣基督的话。所以有人说，饶恕是善待自己，是来祝福我们自己，不是便宜了他。阿妹吗？愿主帮助我们，我们要记住这个啊。所以在这个关系上受的伤害太大的时候，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哈利路亚。所以在耶利米书里，耶利米先知所预言的就在耶稣身上显现了。耶稣为我们受鞭伤，叫我们得到医治。哇，谁能够做这样的事情？除了爱我们的耶稣以外，没有别人能够。所以我们要感谢耶稣，我们要真的爱耶稣，要听耶稣的话，要饶恕，天父就饶恕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这个短短的人生在这个地上。那以后到天上的时候，天使说，欢迎你来，耶稣在等你。哇，那个是很喜乐的事情，这是永恒的事情。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帮助我们知道，哇，原来饶恕是这么的重要，让我们生命真是活出那个光彩来。哦，实在是有了个荣耀，有那个光荣在我们生命当中显露出来。所以先知这个箴言里面说，哦，宽容人的过失是自己的荣耀。愿主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啊，使我们能够好好的知道说，这是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我们不要去担当这些伤害，这些伤害交给耶稣，耶稣的伤害比我们更大。耶稣基督医了多么多的人，赶出多么多人身上的鬼，帮助了多么多的人，祝福了多么多的人，最后还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你说这样的伤害谁能够容忍呢？耶稣基督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默默的承受了，所以他受鞭伤，我们的医治，他被钉十字架，就是为我们，代替我们，代替我们的罪而死。所以他的死叫我们得胜。他在十字架上还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会伤害我们的人，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晓得。所以我们有真理的人，我们要选择饶恕祝福，不管我对还是他对，哦，我都不在乎，我就是要饶恕。饶恕就是最蒙福的，因为神会医治我们，给我们痊愈，给我们的伤害完全得到抚平。所以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我要做两个见证。第一个就是一个37岁的弟兄，是我们一起乡村里面一起，我看着他成长的弟兄。他小学的时候有来主日学，后来中学就离开我们到新加坡去了。为什么呢？他的爸爸说，你小学毕业了，你不用再上中学了，你要去自己找工作，自己养活自己了。这个孩子被拒绝，受很大的伤害，他就离家到新加坡去。从那天开始，他不叫他的爸爸是爸爸，跟他没有来往，没有讲话。过了不久以后，这个孩子呢，就产生头痛，很严重。两粒帕纳豆开始说可以解决，后来4粒帕纳豆不能解决，还是敲墙壁，还是敲地板，很痛苦的，每天都是这样头痛。后来结婚呢，哎呦，生了3个孩子，很好。那么在他37岁那一年，医生诊断他，他中了这个 pancreas cancer， 叫做胰岛脏癌。哦，整家的人都慌了，不知道怎么办，孩子又这么小，哦，真是很痛苦。 他家里面就是他一个独生子，有三个妹妹，这是 很可怕的事情。那么从西雕望移到怡保，怡保移到吉隆坡，吉隆坡再移到新加坡去，后来在格兰伊格里面一个很经验的一个这个医生跟他家人说，照我的诊断，我不能够为你的孩子或者为你的哥哥来动手术，因为一动手术可能就死在手术桌上，太严重了。家人一直要求医生，你一定要帮助他，给他打开一下看一下也好吧。后来医生在这样情况之下也决定要给他开刀。那我听到这件事情，那时候刚刚好是我退休的年，2004年，我就从新加坡驾车到新加坡，从雕望驾车到新加坡去。那天晚上就在另一个的病床上带领他做医治释放，过去所犯的罪全部认，跟他砍断，耶稣赦免，以后就赶出那些灵。讲到恨爸爸，他始终不愿意饶恕他的爸爸。后来他的妹妹啊、妹夫啊、朋友啊、他的妈妈一直鼓励他，我也讲很多见证给他听。哇，他很挣扎，这个伤害太大了，好像耶利米所说的，这个无法医治，极其重大，哦，伤害在里面。后来我们继续祷告，感谢主，他愿意放下。那我就带领他饶恕恨爸爸的罪，啊，求耶稣基督赦免他恨他爸爸的罪，也饶恕他的爸爸。后来砍断，命令这个怨恨的灵离开，主耶稣医治他。感谢主，在这样的简单的祷告饶恕，求耶稣赦免这个怨恨的罪啊，马上他经历到他的头不痛了，马上的医治的释放。哇，这个给他一个极大的鼓励，他就说，我这个 cancer 病一定耶稣基督也能够医治我。哇，很大的信心。第二天早上就进手术室，我也在那边，他家人全部在那边，爸爸不在那边，就医生跟他动手术。过不久医生就出来跟他家人说，我没有办法，我又把他缝回去了。哇，在这个时刻成绩一出来的时候，整家人在那里哭，哭到死去活来，他的妹妹就哭到昏过去了。那个时候我在那边观看，说，神啊，这个家庭他的妹妹他的妈妈是这么的迫切要这个孩子活下来，那你要做工的事。所以他一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继续迫切的祷告，进入方言的祷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感谢主，这个弟兄没有事情啊，现在还活着啊，还是很健康啊，他全家都来信主啊。所以他医生就拿他做声波，到处跟人家讲，人不能神凡事都能。哦，我相信这是因为魔鬼借助他的恨爸爸的心来攻击他，这种都流出来。所以今天魔鬼会趁着我们的怨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很多破坏的工作。有一个姐妹因为恨她的上司吃了她的佣金，怎么样呢？她以后慢慢变成个整身关节炎，手扭曲，脚有扭曲，痛得不得了。后来祷告发现，你要饶恕你的上线， 用尽 不重要，你的健康更重要。感谢主，他愿意饶恕的时候，他的关节炎就渐渐好了。所以魔鬼会借助这个恨来攻击我们的身体，来压制我们的身体，捆绑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不要留这个破口，怨恨是一个很大的破口，魔鬼很自由的能够进出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按照耶稣基督教导，要饶恕，天父也饶恕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若我们不饶恕，天父不饶恕的时候，魔鬼就有机会工作了，明白吗？所以就帮助我们。你们有心中曾经有恨过人吗？有被伤害过吗？今天晚上你要把它交给耶稣，耶稣有办法为你担当。一个姐妹因为被一个已经结婚的男人骗了，她那个时候才19岁，这个男人骗她还没有结婚，就骗色就骗钱。哇，这个姐妹受不了，那时候她还没有信主，她怎么办？她要报复。怎样报复？跑到泰国哈寨去求把握。他就住进一个庙，家庭的庙，那边有7个和尚帮他施法，给他把握，要破坏这个男人的家庭，叫这个男人跟他结婚。他后来这个法师呢就要他离开，要离开的时候就叫这个姐妹呢跟魔鬼结婚啊，他做魔鬼的新郎新娘，魔鬼是他的新郎。在一块黄布上，手印也盖了，脚印也盖了，就成为魔鬼的新娘。各位弟兄姐妹，他离开以后他真的有一点 power 哦，你给他动到的话你会生病的哦。感谢主，以后他就没有办法破坏这个男人的家庭，自己惹了满身蚂蚁。后来他遇到一个男人，就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他结婚了以后就去度蜜月，到泰国布吉去度蜜月。度蜜月的第三天晚上，魔鬼就显现了。魔鬼怎样显现？就是一个影子在他面前一直跟着他，因为这个男人夺取了他的新娘嘛。所以魔鬼一直跟着他，他以为说哦，这个 hotel 里面肮脏哦，所以他就离开，回到马来西亚。他住的 房子呢，一直搬房子，一直搬家，一直搬家，以为说这些屋子都是肮脏的，魔鬼一直跟着他。后来他就在一间的律师楼办公，他职位也蛮高，做 chief clerk， 在处理办公室里面一切的事情。那么这个律师楼要搬新的，这个律师楼就叫这个姐妹去处理，去设备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室内的装修，修好了要搬进去。搬进去不久以后，哎，就发觉怎么搞的，晚上全部灯都关了，冷气都关了。第二天早上来，灯都开了，冷气也开了。哎，怎么敢？谁先来了？没有人啊，我首饰在他手中啊。后来在办公的时候，哎，那个复印机自己会动，没有人在那边复印，他会在那边复印。哇，那边的办公室的人就感觉到很不舒服，很怕怕的，阴阴的。哎呀，感觉很可怕。那么这个律师呢，是西雕湾的人。我们都互相认识，他就叫我，哎，牧师来帮助我解禁这个办公室，办公室有鬼啊！哦，我们就去了。去的时候呢，就跟他检查，去感受啊，这个办公室有没有鬼。我说我们走来走去没有什么感觉啊，没有鬼。后来就看看来看去，就看到这个姐妹哦，她好像跟别人不同。就私下叫他来，就跟他谈，哦，原来是他，其实他已经困扰很久了， 他可以二十四小时不做工在那里，不敢回家，在办公室里面办公，要吃那种药，提神的药，吃了很久。我说你这个命都不要啊，现在你要来信耶稣，哇！就那天传福音给他，他那天就接受了。后来感谢主，就带领他信主。信主以后呢，离开那个办公室呢，办公室平安无事啊，不是那个办公室有鬼啊，而是鬼在他的身上啊，把鬼在他身上出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物质没有问题，是因为住在里面的人有问题，所以感觉到有鬼啊。最近我才帮助一个工厂也是这样，原来那个人会看到鬼啊，住在里面，他每天晚上会看到鬼的走来走去。我说这个地方很好啊，后来就发现，我说你几时会看到鬼的？他说我十八岁开始我就会看到鬼了。哦，也是他的问题，所以帮他处理生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那这个姐妹呢，因为恨的缘故啊，而造成自己陷入这样的这种的状态。后来我们帮助他祷告，做医治释放。哎，做医治释放的过程当中，有一天他呕吐，吐啊吐得很厉害，从他口中吐一尊的偶像出来，小小的偶像出来。哦，我们以为说，哇 ，warfare over 哦，打仗已经结束了，哪里知道这是打仗的开始？哦，后来越多偶像从他身上出来。那有一天我们几个牧师在那边为他祷告，偶像就出来了，我们很高兴。我们那时候要吃午饭了，将偶像放在橄榄油里面把它盖起来，吃饭回来以后才处理它。想不到吃饭回来的时候，哎呦，水啊，水进来 office 里面哈，门都锁的，怎么满地那个橄榄油都倒在满地上，那个盖头不开了，偶像不见了。原来偶像又跑回那个姐妹的身上去了。嗯，哎，你们会怕吗？不会怕，会怕我就不要再讲了。OK， 假如不怕我就继续讲哦。后来 OK， 那我知道哦，橄榄油处理不掉这个偶像的，又把它精火把它烧，用火烧，这是圣经里面这个生命记第七章那边告诉我们要火烧它，烧了它就失去能力了。各位弟兄姐妹，哇，一直增长，它是有期限的，三个月就转变一个 pattern 出来，三个月以后就没有偶像了，就有针从它身上出来，一条一条的针身上出来，从眼睛出来，从肚脐出来，拉了差不多300多只出来。哦，那针没有了，铁钉就来，哇，铁钉每天都要收拾，所以师母呢每天早上要拿铁锤哈，锤那些铁钉，烧那个铁钉，我们累积起来差不多有3000多只的铁钉，大长长短短的，哦，很多很复杂的事情。铁钉没有了以后就有刀片出来，他一这样摸下了刀片就在他手中，他就要开始割自己，所以我们要顾着24小时顾着他，哦，这个是很大的征兆。所以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后来啊，白天光天化日，那个蝙蝠来碰他的头，猫头鹰也来碰他的头，我们就把他抓了打死他，把他烧掉。哎呀，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魔鬼，这个姐妹是她的新娘，所以她借着法师在泰国跟我们一起斗，哦，所以她永远斗不过耶稣基督，最后这个法师的法网也斗破了，感谢主。那么经过1年2年3年4年5年6年，第7年的时候，因为他每逢生日的时候他就彰显得很厉害，因为这个那个男人呢，在生日的时候都会做一些事情。那我就问这个姐妹，你真正的饶恕这个弟兄这个男人了没有？他说饶恕了啊。 那我再问你，想起这个男人的时候，你心里感觉怎么样？心里还会感觉的不舒服。那我说你真的还没有真正的饶恕他，还没有真正的放下，所以你还有地位，魔鬼还借着这个地位来攻击他。后来我说来祷告，你要靠主耶稣基督真正的放下，不要再恨他了。就在第七年祷告以后，完全放下，交给耶稣基督。在一天晚上，他因为在第五年的时候，他就开始服侍那个印尼外劳，很多是非法的，住在森林里面的，他进去到森林里面去传福音给他们听，跟他们一起来敬拜。在一天晚上，在森林里面，天下着雨，他们在那里敬拜，忽然间从天上有光，一道光照下来，照在他的这个汽车的镜子上，就一个十字架显出来，他把它拍起来，他也给我看。那个时候呢，他的头痛就没有了。耶稣基督亲自结束了这七年的征战。这个姐妹呢，现在做了很好的服侍，服侍这帮印尼外劳，带了很多信主啊，回教徒变成基督徒啊，那些人蛋呢被栽培起来。他所做的工比我更好，他牧养的差不多有六七千的印尼人，哦，在这个西雕湾的地区，所以他在印尼的家乡，他们的家乡里面，他的名声很好，他都叫他伊布伊布，一去探访的时候就给他带花圈，那边的妹儿也来探访他，也上这个印尼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去访问他，因为这个姐妹照顾了这些印尼的非法外劳在马来西亚，所以他们很钦佩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神兴起这样的姐妹，哦，传这样福音，让许多人的蒙福。所以总结来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是要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要饶恕天父，就饶恕我们，不可以恨啊，不可以愤怒啊，不可以苦读啊，这是对自己不利。所以耶稣为我们好的缘故，他教导我们要饶恕人，不管伤害是多么大，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阿们，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这个最大的破口，我们要把它堵住它，不让魔鬼借着这个恨的破口来攻击、捆绑、辖制我们的生命，来伤害我们的生命，来辖制、来这个蒙蔽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是在主里面自由的来侍奉主、信靠主，来走天国的道路。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死叫我们得生，主啊，你受刑罚叫我们得到医治、得到平安。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今天晚上在座的弟兄姐妹，哦，你的儿女们，你用那个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主啊，今天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当中无论多么大的伤害，我们都愿意饶恕人、祝福人。主啊，我们都愿意饶恕我们自己，而因为你已经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在主施恩座前，主啊，我们要领受你自己的赦免，我们领受你自己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哦，一切的不义都要从我们身上出去离开，出去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怨恨的灵离开，愤怒的灵离开，哦，这苦毒的灵全部离开，哦，奉耶稣名堵住这个怨恨的破口，哦，一些伤害，主耶稣医治，奉耶稣名消除这个伤害的记忆，哦，让我们在主里面轻轻松松、快快乐乐、自自由由走这天国的道路，不要背着这个重担走这路。主啊，我们愿意在主里面享受你里面的这个丰盛的生命，能够靠主得胜过这些的魔鬼的一切的试探与攻击。主啊，愿这个破口从我们身上完全堵住了，耶稣宝血涂抹了，这盖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所有你的儿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